你好，我是行无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让你的推荐系统反应更快，实时推荐。更快、更高、更强，不只是奥林匹克运动所追求的，也是推荐系统从业者所追求的三个要素。捕捉兴趣要更快，指标要更高，系统要更健壮。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更快。推荐系统是为了在用户和物品之间建立连接，手段是利用已有的用户物品之间的连接。然而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包括这里说的这个虚无的连接也是有的。一个连接从建立开始，其连接的强度就开始衰减，直到最后啊，可能用户不记得自己和那个物品曾经交汇过眼神。所以推荐系统既然使用已有的连接去预测未来的连接，那么追求更快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用户和物品之间产生的连接，不论轻如点击还是重如购买，都有推荐的黄金时间。在这个黄金时间捕捉到用户的兴趣并且给予响应，可能就更容易留住用户。在业界呢，大家为了高大上，不会说更快的推荐系统，而是会说实时推荐系统。实际上啊，绝对的实时是不存在的，哪怕延迟级别在微秒的推荐呢，也是会有延迟的。但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我还是会在后面的内容中说这是实时推荐，你就那么一听知道就好。关于到底什么是实时推荐，实际上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给的及时，也就是服务的实时响应，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一旦一个推荐系统上线之后呢，在互联网的场景下，没有让用户等个一天一夜的情况，基本上最慢的服务接口整个下来响应时间呢，也超过秒级。达到第一层不能成为实时推荐，但是没达到啊，就是不合格。第二层，用的及时，就是特征的实时更新，例如用户刚刚购买了一个新的商品，这个行为事件立即更新到用户历史行为中，参与到下一次协同过滤推荐结果的召回中。做到这个层次啊，已经有实时推荐的意思了。常见的效果就是在经过几轮交互之后呢，用户的首页推荐会有所变化。这一层次的操作影响范围只是当前用户。第三层，改的及时，就是模型的实时更新。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用户刚刚购买了一个新的商品，那需要实时的去更新这个商品和所有该用户购买的其他商品之间的相似度，因为这些商品对应的共同购买用户数增加了。商品相似度呢，就是一种推荐模型，所以它的改变影响的是全局推荐。好，下面就讲一下如何构建一个处在第三层次的实时推荐系统。一、架构概览。按照前面的分析，一个处在第三层次的实时推荐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数据实时进来，二、数据实时计算，三、结果实时更新。为此，下面给出一个基本的实时推荐框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我来整体介绍一下这个图。前端服务负责和用户之间直接交互，不论是采集用户行为数据，还是给出推荐服务返回结果，用户行为数据经过实时的消息队列发布，然后由一个流计算平台消费这些实时数据。一方面，清洗后直接入库，另一方面就是参与到实时推荐中，并将实时计算的结果更新到推荐数据库，供推荐服务实时使用。二、实时数据。实时流数据的接入呢，在上一篇专栏中已经讲到过了，需要一个实时的消息队列，开源解决方案卡夫卡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选项。卡夫卡以生产者、消费者的模式吞吐数据，这些数据呢，以主题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每一个主题的数据会被分为多块，消费者各自去消费，互不影响，卡夫卡也不会因为某个消费者消费了而删除数据。每一个消费者各自保存状态信息，所消费数据在卡夫卡某个主题某个分块下的偏移位置，也因此任意时刻任意消费者只要自己愿意，可以从卡夫卡任意位置开始消费数据，一遍消费对应的偏移量顺序往前移动。我在文稿中放了示意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一个生产者可以看作一个数据源，生产者决定数据源放进哪个主题中，甚至通过一些算法决定数据如何落进那个分块里。所以卡夫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自己的项目中实现时都非常简单，就是往某个主题写数据以及从某个主题读数据。三、流计算。整个实时推荐建立在流计算平台上，常见的流计算平台有 Twitter 开源的 Storm、 雅虎开源的 S4， 还有 Spark 中的 Streaming。 不过随着 Storm 使用者越来越多，社区越来越繁荣，并且相比 Streaming 的 Mini Batch 模式， Storm 才是真正的流计算。所以呢，在你构建自己的实时推荐时，流计算平台不妨就选用 Storm， 不过最新的流计算框架 F-Link 表现强劲，高吞吐低延迟，如果你所在团队有人愿意尝试一下呢，也是很不错的。 Storm 是一个流计算框架，它有以下几个元素。一 Spout 意思是喷嘴、水龙头，接入一个数据流，然后以喷嘴的形式把数据喷洒出去。二 Board 意思是螺栓，像是两段水管的连接处，两端可以接入喷嘴，也可以接入另一个螺栓，数据流就进入了下一个处理环节。三 Tuple 意思是元组，就是留在水管中的水。四 Topology 意思是拓扑结构，螺栓和喷嘴以及之间的数据水管一起组成了一个有向无环图，这就是一个拓扑结构。注意 Storm 规定了这些基本的元素，也是你在 Storm 平台上编程时需要实现的，但不用担心水管在哪儿，水管由 Storm 提供，你只用实现自己需要的水龙头和水管连接的螺栓就可以了，所以其编程模型也非常简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看看如何用 Storm 实现流计算。假如有一个字符串构成的数据流，这个数据流恰好也是卡夫卡中的一个主题，正在源源不断的在接入。要用 Storm 实现一个流计算，统计每一个字符的频率，你首先需要实现一个 Spout， 也就是给数据流加装一个水龙头，这个水龙头那一端就是一个卡夫卡的消费者，从卡夫卡中不断取出字符串数据，这头就喷出来，然后再实现 board， 也就是螺栓。当有字符串数据流进来时，把它们拆成不同的字符，并以字符一这样的方式变成新的数据流发射出去。最后呢，就是去把相同字符的数据流聚合起来，相加就得到了字符的频率。实际上呢，如果你知道 map reduce 过程的话，你会发现虽然 Storm 重新取了名字，但是仍然可以按照 map reduce 来理解。我把 Storm 的模型示意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Storm 中要运行实时推荐系统的所有计算和统计任务，比如有清洗数据、合并用户的历史行为、重新更新物品相似度、在线更新机器学习模型、更新推荐结果几种。四、算法实时化。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介绍过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原理，下面我以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算法为主线来讲一下如何实现实时推荐，其他算法你可以举一反三改造。主要是两个计算，我把公式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第一个是计算物品之间的相似度，计算了物品和物品之间的相似度之后呢，用另一个公式来计算推荐分数。要做到前面说的第三层次实时推荐，首先就是要做到增量更新物品之间的相似度。相似度计算分成三部分：一、分子上的物品对，共同评分用户数；二、分母上左边是物品 I 的评价用户数；三、分母上右边是物品 J 的评价用户数。所以更新计算相似度呢，就要更新三部分。实际上一种相似度增量更新策略是在收到一条用户评分事件数据时，然后取出这个用户的历史评分物品列表，因为所有它的历史评分物品现在和这个新评分物品之间就要增加一个共同评分了，并且这个新物品本身也要给自己一个评分用户数。更新完三个之后呢，就实时更新所有这些物品对的相似度了。转换成 Storm 的编程模型，你需要实现五个步骤，我把编程步骤和他们的公式表示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另外呢，还有实时更新推荐结果，也是作为 Storm 的一个 board 存在，接到用户行为数据，重新更新推荐结果，写回推荐结果数据中。五、效率提升。上面展示了一个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算法在实时推荐中的计算过程，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也需要解决，比如当用户历史行为数据有很多的时候，或者物品对是热门物品的时候，相似度实时更新就有些挑战了。对此呢，可以有如下应对办法：减脂、加窗、采样、缓存。所谓减脂，就是并不是需要对每一个物品对都做增量计算。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两个物品之间的相似度每更新一次得到的新相似度可以看成一个随机变量，那么这个随机变量呢，就有一个期望值，一旦物品之间的相似度可以以较高的置信度确认的话，它已经在期望值附近小幅度波动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更新了。甚至如果进一步确定是一个比较小的相似度，或者可以直接干掉这个物品堆，不被更新也不参与计算。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确定什么时候可以不再更新这个物品堆的相似度了呢？这个时候要用到一个不等式 Hofding 不等式。Hofding 不等式适用于有界的随机变量，相似度明显是有界的，最大值是1， 最小值是零，所以可以使用这个不等式。 Hofding 不等式呢是这样一个统计法则。这部分内容因为涉及了大量的公式与图片，正在收听音频的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以上呢就是一项基于系统的减值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加窗、采样、合并三种常规办法。首先关于加窗，当我说用户的兴趣会衰减，请你不要怀疑这一点，因为这是这篇文章的基本假设和出发点。用户的兴趣会衰减，那么一个直接的推论就是比较久远的用户历史行为数据所起的作用应该小一些，所以另一个减值技术就是划窗，设定一个时间窗口，时间窗口内的历史行为数据参与实时计算，窗口外的不再参与实时计算。这个窗口有两种办法。一，最近 K 次绘画，用户如果反复来访问产品，每次访问呢是一次绘画，那么实时计算时只保留最近 K 次绘画信息。二，最近 K 条行为记录，不管访问多少次，只保留最近 K 条历史行为事件参与到实时推荐中。两种划窗方法都可以有效保证实时计算的效率，同时不会明显降低推荐效果。关于采样，当你的推荐系统遇到热门的物品或者异常活跃的用户，或者有时候就只是突然一个热点爆发了，他们会在短时间产生大量的数据。除了前面的减值方法之外呢，还可以对这种短时间大量出现的数据采样。采样手段呢有很多，可以均匀采样，也可以加权采样，这在前面的专栏里已经详细介绍过方法。关于合并计算，在前面介绍的增量计算中，是假设收到每一个用户行为事件时都要去更新相似度和推荐结果。如果在突然大量涌入行为数据的时候，可以不必每一条来了都去更新，而是可以在数据流的上游做一定的合并。相似度计算公式的分子分母两部分都可以这样做，等合并若干事件数据之后呢，再送入下游去更新相似度和推荐结果。最后，提高实时推荐的效率，甚至不只是推荐系统，在任何互联网应用的后端，缓存都是提高效率必不可少的部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于高频访问的物品或者用户增加缓存，这可能包括一、活跃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二、热门物品的特征数据，三、热门物品的相似物品列表。缓存系统呢，一般采用 Memcached 或者 Redis 集群。缓存有个问题就是，数据的一致性可能比较难保证，毕竟它和真正的业务数据库之间要保持时时刻刻同步也是一项挑战。好了，上面讲到的这些实时推荐有关的优化技巧呢，其实都是为了满足第三层次的实时推荐要求。实时更新的推荐结果同步到推荐服务所依赖的线上数据库，这个线上数据库呢，还要定期被线下离线批量的推荐结果所替代。这样一来，实时推荐和离线批量之间就形成了互为补充的作用，这个模式也就是大数据架构最常见的 Lambda 架构。总结一下，今天以协同过滤为例，讲到了如何构建一个实时推荐。实际上呢，并不是每一种推荐算法都适合做实时推荐的，或者没必要。幸运的是，很多机器学习算法都可以使用一些在线学习方法更新模型，这些在线学习算法呢，非常适合作为流计算的任务运行，属于我说的第三次实时推荐。另外，还有一种算法天然就适合在线实时进行，那就是前面讲到的 Bandit 算法，通过和用户之间反复互动更新推荐。实时推荐有三个层次，很多非工程师的朋友们常常脑海里想象的实时推荐呢，实际上只是第二层次，也就是实时更新特征，并没有实时更新模型。虽然两者的结果看上去都是推荐结果实时更新了，但是意义不同，难度不同，效果也不同。今天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留给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你能说一说你觉得哪些推荐策略不适合放在实时推荐中吗？欢迎留言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